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我系呢个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吓，咁样咁 要系赞你， 我系十个黄羊蛋，就系街站啊， 呢个又系赞啊，大兴嘅时候， 我啱啱做完街站翻嚟啦，咁样咁我今朝上咗竹园嘅，咁样咁虽然竹园咧就翻嚟，咁啊讲过我要坚持每朝都做节目咧，选举期间呢、這个，因为即系要 四年前嘅憾事， 系啊，即系要做翻 足数礼啊。 做翻足數呢個早晨節目咁樣，雖然就未必做得曬。咁啊，頭先兩節你哋都係講琴晚嘅事件， 係啊，講呢一個， 講埋入邊添， 講埋入邊，講埋論壇入邊。 論壇我冇睇， 你冇睇我睇，我睇啲嘢。 阿伯話琴日睇到成兩點啊， 同埋兩點幾， 我冇睇， 冇睇啊，睇翻， 係咩？ 係啊，青山 黃碧雲講佢名，佢好唔開心， 係咩？ 係啊， 黃碧雲喺個論壇點名又抹黑我， 論壇我又冇睇啊，咁啊是撚蛋咧論壇，屌你老尾，因為其實同我哋。讲辩论就嘥气嘅，即系边捻个可以同我哋辩论咧？ 少你咁， 咁你唯一嘅方法可以同我哋辩论就系限制我哋嘅发言时间咁啊！如果你到尾，咁我哋冇发言时间，咁你咪好似你有得辩，我又有得辩咁捻样咯！屌嗱声，你真系辩论就唔够我哋嚟噶啦！咪就算系咁样，而家咁嘅规则都系唔够我哋嚟，所以真系冇乜捻嘢好睇。我又講講琴日嗰個情況啦，因為係其實得我喺現場啫嘛，係 我哋咁多個係得， 我哋係 我哋在座咁多個得你喺現場， 係咯，你哋，所以你哋呢啲其實你哋做咗兩次嗰啲 二手資料， 你哋嗰啲耳語嚟嘅， 有片噶， 揾啲片係 support 下噶嘛， 唔係我想講。個重點就係、是、嗱，嗰啲琴晚我自己做咗個 Facebook 直播講解咗啦，咁你去翻我個 page 啦。其實我有個 page 係咪大家唔知道？ 唔係好記得， 唔係冇人睇我 page 啲嘢嘅，因為我個 page 冇嘢，其實係選舉期間最近先有嘢。咁我不嬲都係用自己個 account， 咁我都不過我 account 都有 share 翻，咁你可以睇翻我直播我講解成個流程啦，咁樣咁啊，咦好多人贊我勤力啊，係 啊， 感謝， 呢度九龍東嚟㗎，做咩？ 感謝咁樣，咁就我講解。睇咗成個流程同埋情況啦，咁最關鍵嗰幾個位啦，咁啊阻住鬱敏嘅車啦，有條差佬插水啦，有軍裝插水啦，我唔記得咗佢 number， 其實有人講咗佢 number 咗， 一咩一唔知咩嘅， 咁就個事源就係頭先你都講咗啦，就係、是、社記嗰班人趁阿鬱敏冇人嘅時候，咁啊諗住 去 嘘佢啦，咁樣點知咧就即係屌你老母！我哋一吹雞，你老尾嘅成班有個歸宿啦。嗱，我想講嘅重點係咩咧？嗱，呢啲嘢我相信你哋講咗啦。咁我其實我琴晚嘅直播都有講咗，你頭先播埋片先啦。大致嘅情況大家都知㗎啦。OK， 咁就嗱，琴晚咧就。警察喺自己個 page 度出咗聲明，有冇嚟譴責暴力？又話有警察受傷，我屌你老尾！我哋係幾個手足，大概十零友咁樣，係就中胡椒噴霧受傷。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講？ 有。 我唔知道你有冇講係其中有幾個有一兩個種胡椒噴霧，你知唔知點種嘅咧？佢哋喺鬱敏架車嗰度種， 係啊，係啊， 我哋播一片，播一條片， 拉開 慢動作嘅， 拉開車門噴胡椒噴霧啊！我屌你老尾，入邊嗰個係黃毓民啊，而黃毓民隻眼咧係唔能夠受刺激嘅。我想講，如果一中到個胡椒噴霧咧，黃毓民隻眼就睇唔到嘢噶啦。咁其實佢有冇中咧？我問佢，佢唔肯講啦。啊，我問佢啊，你有冇中？佢又話：，跟住講緊咗第二度，我師如果有中嘅，佢又唔講啦。你知鬱敏噶，好冷靜咁樣噶嘛。咁我見佢今朝出街站又冇貼紗布，又冇成啦。 有同喺今朝同四眼落街站， 但係我就即係佢就知唔以對啊！我話唔肯定啊！屌你， 你覺得佢扮梟雄咁樣？ 佢又講佢唔係扮梟雄， 教主係咁嘅， 即係佢唔中，佢最憎人 哋冇嘢啊！ 係啊，佢最憎人哋知佢受傷嘅咁樣， 最憎人知佢受傷。 咁就嗱。我想講嘅乜嘢呢？我想講嘅呢就係、是、其實有個關注點呢就好多人都 miss 撚咗嘅，就係、是、呢琴日就係、是、花生台一班友啦，即係社技人力啦 ,ok, 咁社技人力就喺度嘘啦 ,ok, 咁然之後嘘呢其實我都未到嘅時候呢，然之後呢我哋啲手足已經好撚搭友喺度啦嘛，因為大家可能唔知道琴日係體育夠講， 嗯， 係 琴日體育夠講 crossover實戰工黨啊嘛， 二百集啊！ 咁你大家你睇翻啲相啊，大家練習過嚟噶嘛，你明唔明 啊？我記得小龍啊， 係嘛？ 啊，介時勇啊， 大家練習過嚟噶嘛，咁練習過嚟嚟到咁學以致用咯，你老味。 英軍又喺度， 但係都無用武之地，因為好撚多差佬喺度咁樣，咁啊差佬話受傷啦，咁你自己檢討下啦，係咪社民連啲人打你啦？但係咧，我想講咧，我哋啲人一嚟到，噗你阿摩，佢就歸宿啦，佢就歸宿啦。但都不特止喎，都不特止喎。個重點就係嗰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嘅呢、這個陶君衡係歷史重演喎。陶君衡走先喎， 陶君衡走先， 陶君衡走先喎。 嘅跟緊住差佬走啊嘛。 陶君衡走先， 係啊，佢 寫文連走先，留翻人力幾兜友喺度。 咁撚慘， 知唔知啊？ 咁似選舉嘅狀況咧， 知唔知啊？ 通常係選舉嚟咁。 嗱，即係好撚簡單。嗰日阿萬必啊，自己咧好撚慌張咁撚樣嚇，亦都好撚委屈咁撚樣，自己開鳩個直播，又話有人散播謠言，散播謠言，佢話散播謠言喎， 萬必夠票啊！ 我先講一句講先啦，陳志全你老尾你都散播唔少謠言啦，乜撚嘢叫害人中害己啊？嗱，所以咧，我成日同啲手足講，做人最緊要正直，係嘛？我哋雖然面對咁多嘅抹黑，咁多嘅嚇呢啲是是非非，但我哋就唔會做呢啲講是非嘅。我哋唔做呢啲講是非嘅，我哋就唔以牙慢慢講是非。我哋一做咧，就咁撚樣成本書出大是大非，屌你老母三百幾頁， 成本書。 我唔係你嗰啲講是非嘅，唔係走去側邊拉人哋講客話佢又點點點啊，佢又講點點點。我哋唔係。成本書出雨傘失敗錄圖文並茂有曬 reference 有曬證據，一係就唔撚講，一講就大是大非，講是非啊！你老尾你睇下呢啲先啦，你睇下呢啲先啦，屌你老尾！ 有 reference 㗎。 今晚我有線論壇，大家人手一本攞落嚟，屌你老尾！我哋發揮呢個咁嘅書寫嘅力量，佢成本掟過去，你估唔係啊？ 係咪先？輕嘅呢本 OK 嘅。發揮書寫嘅力量， 呢本好輕啊！雖然 文 雖然厚，但 係啲差佬講，我哋個個都有讀書啊！你睇我讀本書幾撚厚？你攞我讀本書幾撚厚？ 喂，抵住啊！你頂住曬嘢， 文字力啦，噴佢啦！ 嗱，咁啊，嗰日啊，萬必啦，乜必啊，萬必啦，咁樣 係啊，萬必啊， 咁啊，好撚難分。咁係就喺度開個直播，就喺度話咧，人哋咧就啊，有人散播謠言， 散播謠言， 話佢棄選咁樣， 棄保嘅謠 棄選咁樣，咁啊。 棄選補長毛，話係棄選補長毛 嘢。棄選咁樣，嗱係咪棄選我唔知，棄選係似嘅，即係呢個我覺得 fair comment 嚟嘅。咁係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佢又話啦，啊，即係邊啲人做就大家心知肚明啦咁樣。大概係心知肚明，咁梗係社民連啦，屌你老尾，實係社民連，社民連專做呢啲嘢噶。喂，我哋有條片噶，屌靚啊！喂，你幫我揾下，睇揾唔揾得翻。屌你老尾，四年前我選舉嘅時候，陶君衡直頭喺街度話俾人聽，梁家傑夠票啦，係咪先？ 係啊！ 屌你老尾，我哋都有貼出嚟噶，陳秀慧嗰啲有貼出嚟噶。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係專做呢啲嘢噶。咁然之後，屌你睇下嗰啲 page 咯，你睇。 嗰陣時梁家傑仲要走出嚟係出個聲明嘛 ，Facebook 再出個 status 話係唔係夠票嘛？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你咪睇下啲 page 咯，社民連最撚中意開嗰啲噶，咩十萬人號召乜乜乜咩杯葛乜乜十萬人號召咩號召 咩百萬人號召誒， 佢又有十萬又有百萬嘅，總之唔知號召幾多萬人就做乜做乜，號召幾多萬人又做乜做乜，做 page 最主要就係社民連開噶，咁跟住然之後。你睇下嗰啲 page 咯，嗰啲 page 而家咪喺度出緊咯，又話乜撚嘢？今屆唔好意思要放棄萬必，咁啊長毛唯有承諾就下屆排第二送萬必入去，屌你老尾，調翻轉啦，好唔撚好？屌你老尾，寫嘅專做呢啲啊，好啦，有曬 cap 圖，有曬嗰啲 page， 跟住甚至乎喂有落區嘅都知啦 ，OK， 有落區都知邊啲人專做耳語啦，屌你老尾新西都有 人，我都有啦，我尋日喺石梨就有人走上嚟耳語啫嘛， 新西都有啲人，有啲社民連嗰啲人喺度耳， 有個社嘅話佢自己好早創黨啊，尋日啦，就係尋晚啫嘛， 佢走見好多嘢、啊， 走嚟同我哋啲手足講，跟住就話見好多嘢，話啊黃毓民啊，又講阿毓民個仔啊，諸如此類，喺個街站喎、啊。昨晚開緊街站啊，揾到啲新手足喺度講呢啲耳語喎，我啲新手足講翻俾我聽啊，我咪即刻走上去咯。我即刻走上去睇啊，咁邊個一上去即刻執嘢走 啊？好啦，嗱咁樣嘅情況，咁我哋嗱即根據往績啦，根據街頭嘅觀察啦，根據呢一個咁樣嘅仲有就係嗰啲 page 嚇、疑似係社民連開嗰啲 page 嗰啲咁嘅講法啦，咁樣咁就我就思疑係呢一個咁樣嘅。社民連啦，係咪？因為即係長毛個品格亦都唔係話好嘅個人。好啦，你如果你覺得仲係唔夠證據嘅，琴晚你哋社記人力吹雞搞事，諗住圍攻黃毓民，你老尾係咪？即係你真係老虎頭上釘蝨乸嚇，喺、啊、我哋嘅地盤，喺我哋熱血公民嘅地方。啊！不過其實五區冇乜地方唔係我哋嘅地方， 喺我哋往地盤啦， 喺我哋熱血公民嘅地方，即係香港地挑釁我哋嚇、啊！你十丁友，你學人出嚟搞事，你老尾，我哋求其 send 兩個 message， 嗰度就過百友喺度啦，撲你個街！好啦，跟住然之後你自己目擊當其時嘅情況，即係我講你班搞事嗰班撲街，最後留喺度。我想講最後，你知唔知啊？嗱，我哋播嗰啲片出嚟咧，你哋頭先播嗰啲片咧，好撚多，咪就係同警察喺度鋸啊，跟住然之後護送阿教主走啊，拉開車門啊，噴胡椒噴霧啊，有條友插水想搞鳩四眼啊，各式各樣嘅片，有個位啊，大家忽略咗啊，剩翻唔夠十丁友，大概六七個，應該係人民力量，可能仲有一兩個社民連嘅喺度。哇！喺兩架警車中間嗰個罅位失縮一個，係咁伸個頭出嚟張望。哇！熱狗走咗未啊？熱狗走咗未？點好似越嚟越嘈咁樣嘅？好似越嚟越嘈咁撚樣嘅？ 好多人喎、啊， 匿喺嗰度， 驚撚到咁， 驚撚到咁撚樣。嗱，當其時喺個豬，我講緊你哋嗰班啊，匿喺豬籠車後邊嗰班啊，嚇！你當其時驚到直頭想上豬籠車添啦。你想下是哪个抛弃你们走了去，就是陶君衡，就是社民连。那你说了，在现场这样做得出，在选举里面会议语说你们够票、啊、说什么东西靠这个这样的长毛一个养全家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你说是哪个做的？ 好了，明显 好了，明显 淡仔找得回那条片了，是 吗？找得回吗？播来看好像挺精彩的。 系啊，嗰条陶君衡大队啊，喺街度当 街话。因为一二年嗰阵时， 二零一二年选举，临到尾噶啦， 临到 陶君衡 到 尾噶啦，始终都系咁捻快。 因为九月九号投票啊嘛，系咪九月九？好似九月九月系啦，跟住之后九月八号啊，2012年九月八号嘅片段嚟。 如果你是梁家傑的支持者，我希望呢你屋企可以留翻一票係俾三號水民主連勝毛君衡，咁就幫呢一個民主派咧可以喺九龍東攞到三個議席，咁就可以幫呢個民主派咧喺九龍東攞到三個議席。多謝大家，各位收學大家幫大家好，我哋係三號水民。 播完未啊？ 都幾撚卑鄙嘅， 卑鄙， 都幾撚卑鄙嘅，係咪先？就係話，如果你係佢嘅選民，你投票俾我咁樣， 即係如果你諗住投票俾佢， 唔係 就投票俾我啦。 當年佢係攞個大咪嚟講嘅喎，大當街當巷啦，話人哋夠票，即係俾張票我啦咁樣。 即係人哋選緊嘅，屌你老尾，即係支持，即係等於即係支持謝偉俊就票投黃洋達咁樣嘅。因為周街咁樣嗌咪喎，咁你話敵人咁樣嘅話嘅，你話即係你自己，我同佢哋唔係同路人啦，佢哋自己 嘅類比唔好，佢哋自己埋一堆噶嘛， 佢哋自己同路人噶嘛，屌你咪叫梁家傑選民投票俾自己喎，咁人哋係梁家傑，人哋點解會係梁家傑選民咧？ 係啊， 就因為投票俾梁家傑啊嘛。你呢個世界會有個係梁家傑嘅選民唔投票俾梁家傑？ 唔係，仲要講 呢個世界會有係黃洋達嘅選民唔投票俾黃洋達嘅咩？冇撚理由噶嘛！屌你老尾，福你街咩啊？ 咩啊？嗰陣時佢仲要係話梁家傑夠票，跟住仲要梁家傑知道咗，即刻喺 Facebook 出翻個 status 噶。 啊， 係啊！呢一幕係好正常， 但係佢好陰濕噶嘛？你喺票站附近咁樣嗌啊！你個個上 Facebook 啊，即刻係咪先睇唔到你嗰啲嘢啦？ 係啊，所以你哋人民力量又唔買呢個教訓，你哋又要搞事，又要以為自己好撚威，又要學人吹雞，吹咗出嚟就真係小雞，屌你老尾，真係小雞三四隻咁撚 嘅，十幾個好多㗎啦，對你嚟講， 我真係唔撚明嘅，呢兩黨合併完出嚟得十一人嘅， 點解合併咗好似仲少 球隊， 好似仲少咗人， 全軍進出咗。 唉，唔係啊，其實琴日嗰個畫面都經典嘅，屌你老尾，何志剛有個傻閪拉撚住個 馬頭樓樓， 又外邊有個圖軍行， 當秘密武器咁。 跟完之後成扎人咁撚樣，即係呢個係好撚，即係好撚出眾嘅廢柴聯盟咯。屌你老尾，你想當初都幾撚好笑，想當初。阿馬草泥，即係冇人知邊個馬草泥啦。琴日 我頭先介紹咗湯姆， 好撚似湯姆嘅。咁係馬草泥，屌你老尾，當日都叫企喺鬱民，企喺黃鬱民身邊。 係啊， 咁企喺何志剛身邊。哇！你啊真 係， 哇！你啊真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啦！屌你老尾， 白鳩似 點會咁撚戇鳩㗎，大佬？你諗下呢班人。呢、這個世界仲有人係覺得就係話啊，佢哋都幾好啊，佢哋都抗爭者啊嗰啲咁撚樣。喂，你買撚咗呢本書未啊？你買撚咗我本《雨傘失敗錄》啊？督灰勾結黑警，阻人抗爭，抹黑耳語，騎劫佔領光環，壞事做盡就係呢一班人，係最壞嘅呢一班人。 呢本書薄得滯添啊，感覺 嚇。咁而且呢班人係佢哋雖然嘅人數就越嚟越少，但係呢班人到咗今日依然仲喺政壇上面出嚟呃飯食。OK， 嗱呢個咧係所有抗爭者嘅懶惰。好老實講，喺抗爭嘅現場，有邊個唔知佢哋嘅惡行啊？有邊個唔知佢哋嘅惡行啊？喂，你哋要搞鳩清楚，要收拾呢啲人，你哋要靠乜？靠乜嘢啊嘛？你要靠边个啊嘛？你哋自己明明就知道个真相，知道个真实，屌你老尾！而家去到选举啊，喂，有能耐全面收拾佢哋嘅，咪就系热血公民而普成噶嘛？有乜理由唔捻全部投票俾我哋啊？嗰件事好捻简单，呢班人做尽所有嘅坏事，喺雨伞革命入边督灰出卖示威者。勾结警察，做图指认示威者，然之后仲要带警察去认人。 喂，未计拆铁马喎、 啊。拆铁马，然之后又要阻人前进，阻人抗争，跟住然之后假解散、假撤退，做咗咁多嘅坏事。好啦，呢啲人系咪绝对唔能够俾佢哋达成任何佢哋想要达成嘅嘢？今次选举，人民力量、社民连，佢哋想要达成嘅系乜嘢？人民力量、社民連想要達成係當選咩？佢哋有能耐當選咩？佢哋而家出嚟就只不過係阻止我哋葉普成當選啫嘛。喂，你要同呢啲咁嘅撚人對抗，徹底地令到佢粉身碎骨，你哋要做嘢咪令葉普成當選咯？屌你就係咁撚簡單。你仲同我搞呢搞路懶客觀持平喺度做 KOL， 屌你老味，各打五十大巴，屌你老母啦！你咪嘥鳩氣啊，係咪先？点解呢啲人仲可以而家走出嚟，走出嚟选举，走出嚟曝光，你就喺网上面打飞机？ 就因為你收拾得唔夠咯， 未死得曬。 咁你收拾得佢唔夠，咁你要假手於人，你假借邊個啫？你唯有就可以假借我哋啫嘛。嗰、那個客觀嘅環境就係咁撚明顯。如果咁撚樣都係睇唔到嘅話，屌你啦！你講乜撚嘢？喂，即係呢個仇一定要報，屌你老味，9月4號就報啦！ 報啦，太遲。 唔係，咁佢哋咧， 你唔投票俾我哋，唔通投票俾小麗老師咩？黐撚線啊！ 嗰個狀 況鳩咗啊！ 個狀況係 小麗老師，你老母初一，小麗老母年初一自己走出嚟，搞乜撚嘢篤魚蛋？又話乜撚嘢？我要真小販， 啊、 出撚咗事即刻割隻， 即刻割隻啊！ 半日咋？ 即刻割隻。你睇緊翻啲截圖啦，屌你！又話嗰啲出嚟嗰啲暴力啊，唔關佢事啊！ 話佢哋做小販冇乜嘢啊，好正常啊！ 又話睇唔到嗰個衝突啊，同呢個咁嘅小販嗰個事件有關啊！屌你老尾！哦，彩你啊攞，跟住然之後有事你即刻割隻。呢個小麗老母同入邊嗰啲人民力量、社民連、工黨、民主黨係一鳩樣。你老闆而家你老尾，你哋個個就喺度講到就話：哇！呢個好嘢喎，犀利喎！你咪盲撚咗啊，豬閪！講緊你哋啊，佢盲撚咗啊！ 你睇啲片啊，好撚勁啊，抽水啊，好叻啊，話阿狄志遠嗰啲啊， 唔係，所以抵人哋，屌你老尾，抵人哋話你香港人咧係冇民主嘅條件嘅， 智力問題、 啊。你識閪投票咩？屌你老尾！即係而家未發生啦，但係如果 in case 即係嚇。社會人渣連線就沒可能選到的了，老實說頂盡就選到一個長毛、最盡的了、最盡就選到一個長毛，但其實呢長毛都是不應該選到的、不過你看長毛現在又出個 post、又出個 post 說什麼東西、找回長毛、屌你老尾，我有 cap 低，不用你找，屌你老尾，我是未能見過這麼撚人渣的，你老母長毛想當日你老闆，你走去同阿陳雲辯論，跟住講到城邦論一文不值，又喺度話啊唔好意思啊，陳雲你只係一個作家，你而家咪又係抄城邦論，你咪抄永續基本法，出個 post 喺度話地方分權真實自治，呢、這個咪就係確立，呢、這個咪就係永續基本法確立自主權啦、啊。跟住然之後佢嘅政綱係咩咧？佢話港人民主制憲。重定中港關係，咪就係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咯。 好似要講到話要成立創制委員會添。 香港仿效聯邦制國家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行地方分權真實自治，取消人大釋法，另設聯邦憲法法庭。呢、這個咪就係 exactly 我喺呢個咁樣嘅商台嗰、那個，我 cut 翻翻嚟望我，唔好望到佢。商台嗰個咁樣論壇，啲論壇問支唔支持港獨，我咪解答俾大家聽咯。香港其實喺實現主權嘅層面上面，本來就係獨立嘅、只不過佢而家冇辦法體現到出嚟嘅。有自己嘅貨幣，有自己嘅司法審核權，有自己嘅終審權，有自己嘅國際地位。而中國同埋呢個香港嘅關係，所謂一國兩制，其實一個邦聯關係，佢係搞搞錯咗，係邦聯咪聯邦，咁當然聯邦都可以發展咁樣。 去做 你長毛條仆街喺阿 Q 仔嗰啲節目，成日喺度講到陳雲一文不值，喺度貶低佢。 咪成日都仲話咩？有冇食藥啊？ 又話人哋冇料到，又話人哋唔識嘢，話人哋冇論述。結果你抄人哋嘅論述，你話人哋係傻嘅。結果你走去抄個傻嘅，咁你係咩啊？你係乜撚嘢啊？長毛，你話人哋係傻，你話人哋唔識嘢，然之後你長毛梁國雄走去抄一個未食藥唔識嘢嘅人。你長毛算是哪根葱啊？你什麼也不是啦、啊，長毛，你仲走出嚟選舉？你做咗三屆立法會議員，屌你老尾，又話乜撚嘢革命馬克思主義嚇、啊？由阿熊仔當年，然之後懶係有理論，又成日叫人哋睇書，又成 廿幾， 又送呢本書俾人，又送嗰本書俾人。你今時今日淪落到去抄一個你口中認為唔識嘢要食藥嘅陳雲，咁長毛你唔好去死。咪長毛你唔好，即係何必苟活於世上呢？我覺得你做人做到咁樣，你睇下幾難堪呢？ 佢唔差冇嘢冇嘢賣㗎嘛，咪就係好似之前咁。 唔係我唔係講你選舉，我講你做人啊， 做人， 你做人，你其實你嘅生命，你而家咁樣，即係苟且偷生，你而家係嘛？雖然留矮都尚且苟且偷生，但你留矮都不如，咁你何必苟且偷生呢？ 外形又抄自古華拉， 你狗隻 型唔知抄邊 係啦，樣又抄人， 咪就係樣又抄人， 又抄得唔似，成啊！唉，而家即係唔係啊？我不嬲都覺得即係我好鼓勵啲年輕人咧，就即係一定要勇敢去面對嘅生命。你咁大年紀冇必要啊？ 點啊？應該去嗰啲 我成日都同啲年輕人講， 放棄也罷。 唔係，年輕人冇必要輕生。 建造力培訓班， 年輕人冇必要輕生啊嘛！你呢啲冇，亦都無謂啊，無謂啊，係咪啊？ 嘥米飯 係咪？正所謂獻世係嘛？我覺得你長痛不如短痛，你自己諗佢啦。唉，真係已經唔係講緊選舉個層面咧，做人做到咁有乜謂啫？我就覺得你無謂啦，你自己諗諗啦。唉，真係，即係你諗下呢班人仲可以喺呢度出嚟招搖過市，即係當然啦，已經係過街老鼠一樣啦。但係佢哋連做過街老鼠嘅資格都唔應該有噶嘛，香港人 唔制啦 嚇，咁搞撚錯啊！呢啲咁嘅人，你對待佢。是應該對待他好像你施恩高達賓之流咁撚樣去看待他噶嘛？然之後你竟然嚇，仲、啊、有啲人就係覺得就係話啊點樣分票啊乜嘢啊各樣嘢咁撚樣冇撚嘢係嘛？你哋一係嗱，即係我就即係你知啦，即係近年即係今年啦，好多自殺嘅自殺嘅情況係咪先？我就一路都覺得即係唔好啦，即係香港人死一個就少一個，係嘛？賣港賊死多個唔撚防，係嘛？即係如果呢個世界有一股能量叫自殺的能量嘅話咧，就祈求嗰股自殺嘅能量就離開香港人，轉移到去賣港賊身上面。 哇，咁啊方便，係 咪？即係因為可能佢有個業力啊，即係香港呢個地方可能總有一定， 總有啲業， 總有一個業，嗰、那個業就係總會導致有一啲人自殺。咁我而家祈求就係話，如果你嗰啲自殺事件一定要喺香港發生的話。我希望是投票支持俾社民連人民力量嗰班人， 嗰班都是懶人， 一路走好了你哋， 就好走， 安心上路。我不會叫你哋堅強啲，我覺得你哋冇必要面對 落地獄再堅強啲。 係啦，你哋在落地獄的時候大團結， 同梁正一起玩， 開個俱樂部。呢啲係咪認真講嘅？認真講嘅，即係完全係平靜嘅心平氣和咯。喂，心平氣和地覺得你抵死，即係冇憤怒噶，唔係氣言嚟噶，唔係憤怒嘅發言嚟噶。我係衷心地覺得係真係啊！忽然之間好似 有啲佛性 啊，好似啊，即係啊，好撚即係好撚 講一閃， 察觀 心如明，我係心如明鏡地覺得你唔死都冇用，咁你就真係要死噶啦。就真的要死，無謂逼我送你一程啦，係咪啊？咁樣，琴晚嘅事件，咁啊，往後會唔會有啲後續嘅手尾咧？唔知道，但係一次又一次發生嘅啦，啲事一次又一次發生嘅，唔係講緊嗰啲咩打壓啊，或者係咩推撞嗰啲嘢，係我哋義勇軍人一次又一次證明俾你睇，你夠膽搞鳩我哋，我哋十倍俾撚翻嚟，呢個我哋嘅承諾嚟嘅，係每一次啊！无论大波 man 也好，李先也好，土共也好，乜捻踩场嗰啲全部也好，包括你人民力量、社民联，系每一次，我哋已经通过一次又一次嘅实质行动证明俾你睇。你试下点亲我哋啊！你试下踩亲我哋条尾啊！我哋就会十倍还翻俾你，系验证咗噶，唔系鸠吹嘅，系做过好捻多次啦。同我話俾你聽，我搞集會係唔會落雨一樣，我驗證咗好撚多次俾你睇噶啦，唔好撚再質疑我，唔撚再提問啲無謂嘅問題。你哋要做嘅工作就只有一個，全力支持我哋，將我哋送入去議會，去幫你哋去推動呢個永續基本法全民制憲。咁撚少嘢你哋都做唔到嘅話咧，就祈求嗰個能量轉移到你身上邊。OK， 休息一陣。